同志们，在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党的十八大开得很好，很成功。 好啦，又翻嚟呢个北上频道啊，应该 系六合彩啊嘛， 六合哥， 唔系系六合彩嗰个似十八大，嗰种系中国共产党嘅文化 嚟嘅。嗱，你见到几个？ 得得得得得，咁样，屌系啦。但系最恐怖咧，每一次就系咧，又见翻江泽民出嚟。今次嗰个江泽民咧，系后生个对上，嗰次嗰个嘅。 咁 同好啊，性文化有咩关系？ 性文化，性文化系乜嘢？ 屌你真系， 你想讲性文化系乜嘢先？ 系 跟源远流 性文化节啦，屌！仲有呢，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喺阳光下运行，淨係开緊呢个会呀、大家都唔觉得好晚阳光呀、屌你老味，成个北京城呀、买刀，我呢个买刀又买唔到，买药又买。 北上频道究竟是个什么节目？ 八牌子啊， 冇错啦，我哋就可以解释得到点解咁样慢啊。 系， 如果你打电话去八牌公司咪快咯，好唔好？黐线， 知啦， 屌你，你打110顶人都未嚟啦。 唱 K 咧，大陆咧，你饮大咗咧，即系如果有啲领导喺度咧，你就唔使音乐起嘅咋？我打到大湾度交锋， 好嘢， 咁就得噶啦。 好好好， 今年成个春晚主题系乜嘢啊？梦啊嘛，你老母咪一讲完个梦你就一无所有啊，点捻样搞啊？ 都唔好意头， 大佬啊，真系你滚！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咁啊，下礼拜我哋再翻嚟再继续结束今晚嘅北上频道。 杰斯、刁文牛、迪、Kelvin， 星期日晚北上频道。 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第四节翻嚟，好啦，终于开股啦。究竟呢一 我哋挖完鬼脚 啊，挖完鬼脚，经过咗一番商讨啲啊。 有关键引申到出现， 非常之严谨啊！个商讨系完全系一男子嘅因素。 老豆话事， 老豆话事咁啊，真系。 同埋我哋嘅顾问冇出现到啦， 顾问冇出现到啦。 咁我哋啲话题就留翻暑假先。 我而家要严正声明先，其实呢个节目系有两个顾问嘅，咁一个就紧阿 Steven 啦，另一个藏镜人咧系 Chip 咧。因为 Chip 咧就托阿 Steven 就其实俾咗好多意见呢个节目嘅，咁我哋就好多谢阿 Chip 叻嘅，要讲埋呢样嘢先，而家 多谢晒先吓， 下次搵佢上嚟啦 ，Chip 叻。 咁今集讲咩 啊？系咯，我想问你讲咩 ，Peter？ 哦，今集讲 咁啊，讲钱啦， 讲钱。 去到最后一节咧，大家就系开始喺度乱交波啊。 翻去第一节嘅时候，我哋咪讲 Regga 出名嘅，咁啊 ，Regga 出名就讲咗 Regga 系一个。财经节目好强嘅一个网台嚟噶嘛，足球节目亦都系好强噶嘛，咁冇计啦，咁点知冰冰就做一个 财经加足球嘅节目 啦，咁第四节就一个咁嘅节目，同埋呢一个绝对唔系第二次讲，嚟紧暑假系会有第三次嘅呢一类型嘅节目嘅， 听到你闷为止， 听到你转台， 大家开始就会话，我哋而家又开始有啲期票签咗出嚟啦，我哋几时玩呢？就系暑假嘅时候。 唔係，同埋都要講埋暑假咧，每個主持會有一集自己想講嘅 topic 你唔好 次次開始失蹤啦，係 啦， 暑假會放假。 依已經有 topic 啦，嗱，依頭爸爸有 topic 啦，我份哥有 topic 啦， 係啦，咁邊兩個 Ryan 都好似有 topic 啦。 阿俊 知 㗎， 男知㗎， 阿俊咧就 睇心情 都唔知㗎，係 咯。 但粉果好可能会俾我哋调去有食唔食嗰边啦，迟啲。 冇乜嘢讲喎，喺有食唔食。 你唔系世界杯，你都过去咩呢边？ 唔系啊，佢自己单方面叫我过嚟做。 惊啊！咁我点知冰冰个架构咪俾人架空咗成个？咁一阵一开咪第一把声，可能就系 Benson 或者 Base 王子噶咯。 啊 ，Base 王子我好放心。诶， 欢迎大家身体健健冰冰，跟住 dead air 咗唔知十几秒。 Injo 嘢讲完啦，两三分钟 Injo 嘢够啦。好 ，Peter 爸爸正式步入嘅赛程 啦。咁啊，阿仙奴喺三月头出咗个中期报告啊。记住呢个中期报告唔系全年，佢主要系由去年2013年6月到10月 嗰六個月嘅財政報告 咁即係會包埋奧斯嗰單deal，定係之後先入數咧？因為我哋之前討論過呢啲， 入咗一半數咧， 係 啦，未入數 期噶嘛， 係啊。是啊，有啲入數有啲未入數啦， 即係盤數大家 即係我冇記錯係分期咁啊，奧斯嗰 冇錯係啊，咁上次如果大家記得啦，就話即係睇啲財政報告，睇下啲 chairman statement 啦，咁中期嗰句其實都亦都係即係圍繞個方針都有咁睇，中期報告同全年報告個分別主要就話你喺中期報告嗰時候睇翻。在上一個報告有講到啲嘢，今次有冇講加加減減啊？嚇，有啲嘢突然間消失咗嚇。 咁啊，呢排啲報告， 咁即係成份報告都係 copy and paste 都幾受大家關注㗎。譬如咩港人治港啊嗰啲啊，冇咗地，大家又好驚。 唔係咁，即係你要睇下，即係話，譬如上次個報告交代有啲project 啊進度啊，你個方針啊 forecast 啊諸如此類，你要喺中期報告嚟反映到究竟你係咪朝著你上次想行嗰條路去行啊嘛？係嘛？你突然間會轉態啊？ 唔係，即係有啲嘢刪咗就即係表示轉咗態。 係啊，多數 方針係啊，你只要睇下有冇啲有啲嘢啊唔做咯，做咗啱唔對路。 即係從上一份逐隻字逐隻字對嘅咯。 咁啊唔使㗎，我逐隻字對啲，我幫你對咗啦。 如果逐隻字對就唔係點知咩咩啦，首先慢慢同你對曬講俾你聽啦。 好，有一樣嘢就逐隻字對嘅。就第一樣就話，即係個 chairman statement 一定會講，即係球隊嘅目標啦嚇。咁上次咧，講到好明噶，講到好明，用咗一個 trophy 嘅字眼咧，出現咗兩次嘅，喺第二段出現，同埋最後尾 conclusion 都有出現嘅，就話球隊嘅目標咧係要打破個錦標方，要攞錦標今年，係嘛？第二個樣就當然就係要財政穩定啦，可以繼續發展落。今次咧就冇出現個 trophy 嗰字啦，因為咧可能咧出嗰陣時已經就係差唔多三年 咗。阿仙奴冠軍，阿仙奴冠軍。 唔係，即係你諗下時間性，即係出個 financial report 嘅時候，第一件事已經唔係坐喺第一名度啦，係嘛？咁第二件事，歐聯又衰咗俾拜仁一鑊啦。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啦。 咁所以即係佢而家用第二個方法咧，就話。在球场上取得成功， 咁喺球场上取得成功， 但就系由一个咁 货嘅答案， 嗱又一个咁实质嘅目标，去到一个咁虚无缥缈嘅目标，你见到一个主席缩紧骨啦， 即 系 就 系缩紧骨啦， 即系好似， 但系好奇怪，啲球迷就喺咁。恶劣嘅环境之下，阿仙奴冠军，但系个管理层就 咁嗰阵时都未到最 恶，喺球场上取得成功。 咁嗰阵时阿仙奴都未去到最恶劣嘅环境嘅，而家先系最恶劣嘅环境啫。 而家唔系好恶劣嘅，而家即系争销量个表， 唔系 仲系争紧啫，唔系喺个 恶劣环境都俾人攞一条片出嚟笑啦。阿仙奴冠军，阿仙奴冠军， 唔系即系 咁，所以主席咪要缩咯。主席唔可以咁噶嘛。 大家话节目闷啊嘛，咁我为大家带啲新气。 我原本咧就谂住呢句嘢咧喺今集节目顶笼出三次嚟抽水嘅啫， 点 知咧？ 你就讲咗三次咯， 连阿 Chairman 都抽埋自己水， 唔系每人讲三次 Okay. 但其實真係幾失望啊！即係你連個主席咧都唔敢寫將個字擺落去啦，即係覺得哎呀都唔好寫到咁白。係 咪學咗雲家啲？ 萬一唔中我哋點算咁樣係嘛？ 唔係個 chairman statement 係咪雲家有份幫手寫㗎？ 唔知應該唔會嘅 咁佢咩個 chairman 係新上任㗎嘛？ 咁佢都喺度幫咗一段時間。 咁點都要，咁點都要同啲 分工合作㗎嘛？係咪？ 咁分工合作咪啱咯？一段 chairman 咪叫雲家幫手一齊寫咯。 哦，咁有段應該雲家俾料佢寫嘅嚇，即係有錢使咯段，即係有錢使嚇。咁上次講過啦，佢個董事局話有錢俾雲家使啊嘛， 有㗎，多力。 今次都有講，今次咧上次就佢話佢會支持雲家去買球員，今次咧就比較特別啲，佢咧講多樣嘢，就話支持雲家去 keep 住佢覺得打得好嘅球員。同埋支持雲家俾錢去使，去買啲認為可以帶到球隊向前嘅種。 即係董事會支持雲家一籃子政策咯。 嗯，繼續。 係嘛？即係你嘅意思係，因為嗱你講嗰嘢，我見到你好乒乓嗰陣，係支持雲家認為打得好嘅球員。即係雲家一話你打得唔好，就唔支持你留喺度啦。 即係雲家要留呢個藍絲出10万磅，董事局都贊成嘅。 可能 照計就係， 同埋 即 係 嗱，如果而家 即係佢覺得獅子師嚟值10万磅都叫佢簽嘅， 同埋 即係董事局就 同埋覺得雲家個覺得沙格拿係唔需要續約，唔需要再留佢嘅， 唔係沙格拿有出 offer 嘅， 係雲家覺得佢打得唔。 唔夠其他嗰啲好，所以份 offer 冇其他嗰啲。 但係其實沙格蘭已經打得好好，係未夠，未到雲家嘅水準， 冇錯啊，係嘛？即係你好難講啊！即係如果我咁睇就係即係講得好白下咯，即係話雲家中意邊個嘅咧？佢就會支持 就買邊個， 玩家要想邊個走邊個留咧，佢都會支持啦。 咁即係賓特勒死硬， 即係證實咗達斯納嗰段嘢嘅啫喎。 咁 證實咗之前達斯納話，即係董事局想簽，跟住雲家唔想簽，就冇得簽嗰啲嘢嘅啫。 其實應該係， 其實 係 嘅， 某個程度上係咯。 即係都係圍繞住一籃子嘅因素去發展啦，阿斯諾。 但即係你向好方面諗啦，咁即係球隊都可能即係話成個董事局又好，雲家局得就話，即係除咗要新球員有啲經驗嘅球員啊，你都要保留住佢啦，唔好走即係一年走一個，一年走兩個咁樣啦。 咁算唔算係放權俾曬雲家？ 都可以算係啊，因為 即係對雲家有信心咯，咁樣寫嘅。 其實我覺得從來都係放曬權俾即係冇錢去使咁解啫嘛。 唔係啊，其實講真嚟緊隱瞞咧，即係拆開嚟講啊，都對阿仙奴嚟講都係一個幾嚴峻嘅時間嚟嘅。因為你睇落其實好多人續咗約，但其實下年續約嘅人其實都唔係下年完約嘅人都比較多。華美倫啦，阿迪達啦，戴亞比啦。蘇元 啦，大阿比 係啊，所以即係你睇個雙方人料咧，再諗多幾層咧，覺得即係喂，佢講啲嘢都啱嘅喎。佢哋都講過話，即係今年要我哋要有啲，即係除咗佢之前成日話雲家有啲好嘅能力就可以帶領到新人走出嚟啦。佢今年個半年 report 都講話，即係個球隊個穩定性啊，啲有經驗嘅人加埋啲有。潛質有幹勁嚇、啊，有 potential 嘅球員，嗰個組合係好緊要。咁其實即係依個亦都睇出就話，即係佢都知道而家隊波入邊，如果淨係靠所謂嗰兩三個新人咧，係即係唔夠踢咯。 同埋頭先都講咗啦，佢其中一樣嘢就係話。要買一啲可以帶領球隊向前嘅人啊嘛，咁你帶領球隊向前嘅話，咁你一定係 使少錢， 使多啲錢去買啲有經驗嘅人，係啦，咁就見你應該會見到嚟緊夏天轉會咧，會有翻一啲有 重磅啲嘅 重磅啲係比較國際上知名嘅人收球啦，應該 咁啊，好重磅咁買一個後備門將翻嚟咧，因為發俾安斯基同韋維安奴都走嘛， 咁會唔會咁會唔會好重本咁簽個老將翻嚟咧？ 係啦， 咁我又唔知啦， 呢 個咁可以無限演繹嘅啫，呢句説話 又要講翻足球頻道嘅，足球頻道就阿傑斯就話阿仙奴都唔係一間原本科水嘅球會嚟。嗰日咁講，但我想講嘅科水嘅意思係，可能之前雲家買人手頭真係啲緊嘅，有三萬，譬如假設有300萬磅同600萬磅嘅人俾佢揀，佢可能因為嗰個情況同埋個 potential 問題，會揀300萬磅嗰、那個。但係喺嚟緊嗰季嘅財政嘅健康同埋 support 之下，佢好可能有本錢開始可以揀翻啲600萬磅啊，800萬磅。之旅略為有經驗、略為有名氣嘅板凳球員翻嚟，加強翻個深度。 同埋，我覺得雲家其實而家開始係開始緊一個由今年開始咧，係一個重建嘅一個 step。你會見得到比較 明顯。有咩人抽到？阿仙奴無限重建㗎啦！ 無限重建，唔係 無限重建係 幾年啊？重建咗。 唔係，有啲位置你係睇得到嘅，即係。自從買咗奧斯爾之後，跟住再你見得到佢再同翻啲老將續約啊嗰啲咧，睇到佢 呢個好緊要。我哋今季睇雲家嘅改變，唔係單單買咗一個 奧斯爾， 而係佢喺球隊上邊嘅一啲決策上面其實係有進步嘅。好似頭先阿俊所講，魯斯基俾兩年約。這個其實大家當初沒有預計過的，同埋亦都沒有預計過他在這個階段會續約。通常雲家這些是咬到最尾一兩個月才決定的嘛。但今年很明顯很多東西提早了，甚至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藍絲上年其實已經續約，但今年的 potential 一打出來他立刻跟他 renew。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動作來的，是即是證明了雲家在這一方面的心態上面是有轉變的。 是有轉變。 同時間可能佢亦都為自己隱退做好準備啦。 隱退咁快上， 隱退 咁未講反文啦，咁快 都係嘅。你當年，你睇下費格遜嗰班底， 留咗落嘢先，其實佢而家我覺得佢開始做緊呢方面嘅工作。 同埋有樣嘢，你講起費格遜咧，我都有啲驚，因為你見到雲家嗰種經營嘅， 唔係 唔係驚費格遜， 搞埋 我唔係講費格遜，我驚雲家，我講驚雲家佢嗰個模式啊。佢係我之前我喺討論區都有講過，而家雲家模式其實經營模式咧有其實係好有呢個費格遜當嘅影子咧喺度，即係佢嗰種嘢係好多嘢都係佢自己。 唔好啊，咁獅子會話你記得利益集團喎。 係佢又咁佢又冇咁複雜，佢又唔係咁複雜，但係佢個運作模式都好多嘢都係靠佢一個人去包攬咗好多樣嘢。經營啊，佢因為成日都講， 其實 雲家 唔係一個教練， 係啊，唔係一個領隊咁簡單噶嘛，因為 佢 想問，我想問，咁呢一節係講財政定係講迷魂黨、方運黨、長頭草？ 係啊，你如果覺得我哋越嚟越講得 冇錯啦， 我想快啲交翻個波俾 Peter 爸爸。 好嘢， 唉，唔該曬代監製， 好， 我都唔點收貨。 我唔係代監製，我代推咪啫。 代推咪啊！ 我終於覺得呢一節有翻啲生氣啊，因為終於出現翻呢個節目本身嘅因素出嚟， 就係反插嚟講嘢。 唔係第四節永遠都係失控嘅。 唔係其實即係咁啦，頭先講嘢都啱嘅，因為點講咧，即係個 chairman statement 亦都有好大篇幅係講翻頭先講啲嘢，即係話除咗講簽咗奧斯爾之外咧，佢都有講到哦，我今年都簽咗法明尼啊，法明尼對球隊貢獻好多 啊， 跟住亦都有再講 簽法明尼， 亦都有再講就話即係我哋有會同啲幾個好幾個啦有經驗嘅球員過去作約。以保證球隊的穩定性嘅，咁所以其實即係話， 今年一開始喺嗰個嘅即係發布呢份財政報告嘅日，佢咪開咗個少少嘅記招之類咁嘅嘢嘅。咁加斯迪斯嗰陣時一開始話宣布會同好一系列嘅球員續約嘅時候，其實大家都係估緊今年完約嗰啲，但係冇人估到卡蘇拿嗰堆咯。 咁呢個咪即係主席講啲咯，係雲家覺得。 踢得好嗰啲咯， 佢覺得踢得好，需要留喺度嗰啲人，佢咪幫佢續約先啦，係嘛？ 梅迪沙、 梅迪沙卡啊、藍斯啊、卡蘇拿嗰啲咪繼續穿咯，係嘛？咁除咗 咁偉孫啊，會唔會失落咧？ 咁我同咁講啦，呢份報告咧係冇講到偉孫啊，有偉孫啊，我以為冇添。都有嘅一個提過一次嘅，即係話即係雲家帶領啲新球員出嚟啦，韋舒亞啊、傑比斯啊、斯薩斯尼啊、基拿比啊、沙列林咁樣。咁今次亦都有講過即係啲新嘢啦，新嘢就話我哋有新嘅贊助商啦，有四五個新嘅贊助商。 係啊，今年真係好多新贊助。 但係我今朝又唔覺意，即係睇咗八一隊嗰個財政報告。 哇！ 好即係 唔覺意睇人哋啫， 但係即係咧，真係簡直嘆為觀止。你見睇而家都得幾隻字啫嘛，人哋係一板紙啊！一板子 list 曬所有嘅贊助商出嚟，淨係今年 多，人哋淨係 Nike 新嗰份合約都夠買幾個 C 朗啊！ 一年之內簽多個贊助商已經有十幾個啦，係嘛？跟住仲有一版嘅好核突。 可唔可以列一列啲贊助商名出嚟？我想睇下邊個咁水魚。 你講擺隊啊！我得閒先講。 咁係咪留send 俾反萬？反萬 係啊 ，send 咗啦，我已經 tag 咗俾 Kenny 啦。 得啦 ，OK。 同埋個係啊，同埋個財政報告咧，有一樣嘢咧，我哋應該冇乜機會 show 嘅，就係咧一個圖表佔一版至半版嘅，就係過去唔知十幾廿年咧，曼聯喺聯賽個位置嗰幅圖。咁我哋呢隊波一定唔會收呢幅嘅喺個財政報告。 我哋好平穩啊， 係咯， 三四， 好平穩喎，我哋 三四， 不嬲都係 四強 之內嘅喎。 真係假設真係 啱啦，曼聯今年跌咗落嚟，唔會再整嗰個表㗎啦。 咁啊，即係主席的話講咁上下啦，佢講啲嘢都係咁啦，即係失望啲就即係冇話 咯。我嗰日手痕，我無啦啦聽翻 曼聯新聞， 唔係聽翻之前足球解讀嘅一集，我真係手痕嗰日無啦啦揾翻啲好耐嗰啲節目嚟聽咧，我聽到阿師兄講話。喂，如果我有得买四连环，我一定买阿仙奴摆第四位啊！年年都系咁包中啊，呢个胆。我真系手痕咁听，呢个真系题外话真系。 都唔系噶，今年都仲有机会噶，第四位。 公司都唔敢开盘啦，大佬年年都有第四，热到咁开盘嚟做咩啊？ 好，讲翻继续啦吓，讲翻啲真系有数字嘅嘢啦。咁阿仙奴咧喺头半年咧。個税前盈利咧係究竟係點樣咧咁樣？咁税前盈利其實係蝕錢嘅。 嚇、 啊？冇錯。 税前盈利是蝕錢的，咁只是税後盈利呢是賺錢的，税前盈利蝕了220万磅， 220万磅即是 兩個賺錢， 但他的税前盈利蝕錢主要因為即是相比起去年賺錢，因為個物業收入比較少了，但其實 物業收入是指他放租賣 放租賣東西，還有即個球員買賣啊那裡會少了， 是不是賣樓賣得七七八八所以開始沒有其他額外收入， 是的，樓賣 鬼了，這個當然是上次講過他賣剩兩三個單位，跟住其他啲 冇啦，少嘅就賣剩， 賣曬基本賣曬㗎啦， 剩翻未發展嘅要同市政府再傾先。 得喎，咁要擴建喎。 但即係你 咁其實阿仙奴係咪定時要買地起樓賺下啲額外收入咧？ 咁佢要等市政局批咗佢地可以發展先得啦。 咁咪 佢有地， 咁咪有副業咯，你咪變咗。 但其實即係你要發展地產呢個係時勢嘅嚇，阿仙奴發展地產就唔啱時勢。 近排難啲啊，英國嗰面咧，佢政府已經關注到樓價太高嘅問題。 近排已經升高咗，你再發展你再。 因為嗰邊已經有人嘈緊樓價太高。 咁起啲阿仙奴平價房。 阿仙奴識劏房。 高貝利豪宅區你起平價房。 倫敦。 唔係，咁冇人中心區。高貝利 發展地底啦。 買地起樓啫，咁咪做啲堅密，咁咪貴啲咯。 咁啊，頭先講税前盈利蝕咗220万磅啦，咁其實就。唔差㗎，因為點解呢，即係其實要睇返阿仙奴個 同前啲球隊比算係幾好㗎啦， 肯定啦。咁啊曼聯税前盈利係蝕咗880万磅， 嘩蝕咗8個賺 錢，咁啊車路士係蝕咗4940万磅， 曼城 車路士賺錢咩？ 賺錢係2012年，佢係即係2012年嗰個球季係 好自豪， 即係阿巴莫自入主以來第一次賺錢， 自豪嗰啲車迷有一次啊，車路士賺錢。 其實嗰次賺錢，我諗可能主要係因為啱啱嗰年咧入數嗰年咧嚇，係佢攞咗歐聯冠軍，又多咗成2500万磅， 哦，即係打多幾， 所以又冚啊，又買咗啲球員啊，冚。 唔係，同埋史丹福橋本身個入座率唔高嘛。 因為球場唔細啊嘛， 始終舊球場。 咁 啊，曼城講嘅咩？蝕咗5200万磅，咁曼城蝕咗5200万磅，其實已經好啦。之前蝕 五萬幾個賺錢， 9700万磅啊！ 哇，成百個賺錢 少咗㗎啦， 少咗啦， 100個賺錢信係打仗啊！ 唔係大啲數額，可唔可以用奧斯爾嚟代替啊？ 奧斯爾兩個奧斯爾， 兩個奧斯爾咁樣。 咁其他球隊啲財政比較有機會再講啦，講返個阿仙奴先啦。咁啊頭先講話你見蝕咗220万磅，其實係幾好成績，即係唔好計相比我哋啲友隊啦，主要就話點解基於話係好呢，因為其實佢喺所有嘅球會本身即係唔計地產嘅收入呢都係有好顯著嘅增加，佢喺去年總收入呢就係1.3790亿磅，咁同前年一差唔多啫，舊年前年1.3800亿磅，咁仲係少咗啲咁多，但主要就因為頭先講過啦，因為最上一個季度咧係有3200万磅嘅地產收入，今次冇咗。咁如果唔計呢個地產收入咧，其實佢門票收入咧係多咗 19% 嘅。咁另外咧個電視廣播，上次講過電視廣播咧係又會增長啦。今年亦都增長咗 29%， 咁半季咧已經多咗1000万啦，咁全季咧係會咧大概多咗2300万磅，係電視轉播收入嘅。咁另外就贊助商，咁雖然冇其他球隊咁多啦，但今年亦都有新嘅贊助商啦。咁頭半年咧，就相比同期嘅上半年咧，亦都多咗1000万，係57% 嘅。但大家睇個呢個贊助收入咧，就唔係講緊飄馬其他嗰啲贊助商入嚟嘅。 飄馬要在下一年， 即係咪華為嗰啲啊？ 暫時 唔係有，全部都唔係。 都未有。 依個贊助收入咧，只係關於一張 contract， 就係亞聯酋個球場命名嗰、那個嗰、那個、那個增幅嚟嘅啫。咁其他譬如飄馬、華為啊，嗰、那個 Cooper Tires 嗰啲全部未入 場。 即係亞聯酋嗰個限，即係今年 下年會有大幅嘅 升， 預計下半年同埋出年會再升咗上去添，因為依個好緊要，因為我哋嗰個所謂物業收入已經冇錢就可以再收啦嘛，係嘛？咁你變咗就圍翻去就係門票啊、電視轉播啊同埋贊助收入，咁呢三方面咧都有 20% 以上嘅增長。 因為電視轉播咁樣， 係咪今年打多場歐聯附加賽有多啲錢啊？ 這個都會的啦，當多一場多二百零萬磅咯，這個都有講過的。 都唔怪得阿仙奴 咁中意踢四啊， 係啊， 攞第四， 可以踢多一場啊嘛，係啊。咁頭先講過啦，依啲新贊助係全部未入帳嘅，咁飄馬個贊助。個幫助會年一年係大概2200萬磅到啦， 2200萬磅到，咁預計 咁啊， 我暫且咁計啊，預計2200萬磅，起碼有200萬磅去咗個後備籠度先 啦。咁啊，唔好去後備籠先，數下總共有多幾千先啦。咁啊，即係頭先講飄馬對比 Nike 個多2200萬磅啦。咁亞聯酋球場名輝嗰個又多咗1400萬磅。 係逐年啊嘛？ 係逐年。 逐年加嘅，逐年加。 咁個電視轉播權一年可能最多可能去多到大概多比而家個 level 多3500萬磅到啦。咁三樣加埋淨係三樣嘅，一年會多比起譬如2012-13年季度咧，係多7000萬磅。 7000萬，你即係可以買兩個奧斯爾差唔多。 差唔多兩個奧斯爾啦。 咁所以成日之前啲人話雲家大把錢仔啊，銀行大把錢仔嗰啲係即係基於事實嚟嘅，因為其實阿仙奴盤數就好簡單，唔同即係譬如好似曼城對嗰邊波盤數咁複雜嘅，佢啲即係你睇到佢啲收入啊。其他來源是什麼啊，即係好 straightforward 嘅。咁啊，使得揾錢就多咗，總共收入多咗20%啦。咁其實支出都多咗嘅。啊，支出咧，大家關心嗰個球員工資咧，亦都多咗10%嘅。 工資加咗10%，即係話計唔 約咯。 係上年嘅續約啦，定係今年年頭嘅續約啊？應該係。 年頭個續約嗰啲。即係舊年由即係季頭開始計，咁而家個財政年度係季頭嗰啲啊嘛，咁嗰啲最後會人工會多咗啦。咁另外大家關心嗰啲買賣球員數就少咗，因為今年入帳嘅咧，淨係入咗謝雲奴嗰條數入咗啦，買球員啦，咁啊仲有我哋買咗另外邊個？ 今年 除咗謝雲奴，仲有邊個？ 好多自由身走喎，好少賣。 係就變咗，就得入咗謝雲奴嗰條數咯，係啊。咁啊，買球員收入就即係你見咗就即係話，奧斯條數點計啊？奧斯條數咧就去咗個資產負債表度啊。咁你爭即係嗰個所謂個球員個所謂 intangible asset 嗰度咧就增加咗好多。咁啊，攤分就開始慢慢攤分啦。咁啊，錢係多咗嘅。咁啊， 攤分就係先使未來錢嘅，最有少少係。 可以咁計啊，係啊，但係即係你上次講過，你球員對球會嚟一個即係資產，你靠佢哋揾食啊嘛，係嘛？咁你咁分攤就好過一次入帳啊，一次入帳就好大問題。咁啊，再講完錢收多咗，咁大家另外最關心就話，啲債還成點啦？ 係啊，呢個都真係幾緊要。 咁啊債咧，其實就還係還得唔多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佢主要嘅債務會係大概2021年至2031年先開始係。 係，好似話提早還要罰息噶嘛？ 冇錯，佢所以大部分嗰啲都係即係最撚尾嗰10年期嘅，因為佢最遠嗰張係2031先還，咁大部分都2020開始到先還，咁所以而家每年還嘅咧係大概還700萬磅，咁加埋你即係出。林林心心每年大概需要係2000萬磅嚇，咁啊今朝頭先講過啦，咁啊唔覺意又睇到拜一隊嗰啲，拜一隊每年 咁多意外嘅 還錢同利息支出咧係差唔多6000萬磅嚇， 6000萬磅萬年咯， 即係我哋三倍啊嘛嚇。咁其實嗰個亦都啱喎，因為點解咧？而家阿仙奴咧，阿仙奴嘅咧，而家個淨負債咧係9600萬磅，咁啊拜一隊係2億9480萬磅。三倍，咁所以你息支出啊啲都係三倍啦。咁阿仙奴嗰9600萬磅嘅債務入面呢，即係佢真係爭人錢呢，大概係2500幾萬啦。咁但係佢銀行呢有8000萬現金。 即係剩現金啦，而家揸住係。 係剩現金8000，咁其他短期嘅 deposit 呢就6300萬，咁即係話即係 cash equivalent 啦。點解唔加錢俾沙格拿續約呢？ 咁呢個係雲家嘅 啦。你上一節先講，都未到雲家嘅 水平啊嘛，係嘛？ 啱啱上一節先講完，你今集先開始又喺度懷疑緊點解沙格拿唔值嗰份約？ 係啊。 唔係喎，出面有人傳到話，沙格拿要15萬磅周薪啊嘛， 黐線 嗰 邊度， 跟住再唔知加幾多，唔係，跟住唔知再加到幾多8萬嘅簽字費啊嘛， 呢啲假到無倫啦，真係。 咁假唔好講。 咁啊，你問心，你而家投喺裏邊有邊個值得俾15万步，同埋邊個會夠膽問人拎15万步咧？除咗大阿比之外，諗 唔係，但即係當然啦，即係你嗰條數好似大到咁誇張，但點解？點解如果條數唔係差咁遠，點解都仲係扯腳咧？ 我覺得10万磅係一個關口咯，亞仙奴最多俾到8万磅咯。即係我呢一個比較可信嘅， 即係8万磅啊嘛， 我咯都 OK。 唔係，其實主要就話即係你都頭先講過咯，我都講過，即係我哋個收入係增加嘅， 係 20几30%，但係個工資其他支出都係有12-13% 增加。咁其實佢都要維持一個即係比率咧。譬如話，你個工資支出係唔可能盡可能喺控制喺個收入嘅60%底下咯。咁變咗即係話，如果你買啲新買球員，你亦都估計新買啲球員係即係有級數啊，咁即係個10几万磅、10几万磅，咁你再簽嗰啲係10几翻嚟換翻出去嗰啲係几万磅嘅時候，你整體個工資都會增加噶嘛， 係 嘛？咁所以即係佢會留翻啲加工資空間咧，比起只覺得即係話我仲有3-5-7年。可以揸乾佢啲，係啦，仲有3-5-7年可以揸乾佢嗰啲啊嘛，係嘛？咁所以就會係咁咯。咁啊，頭先講過啦，因為今個係一個短期嘅報告啦，所以其實好具體嘅數目字佢唔會有太多出現嘅。咁但係即係睇到就話球隊個財政咧繼續係非常之穩健，相對其他友隊亦都非常之好啊。啊，咁啊變咗就未來年尾個報告應該會更加好啦，應該。估計啊，我自己估計啫，當然可能絕對係唔準啦。今年即係埋單，可能賺3000万到咯，我估係。 賺 三千萬係因為新嘅合約開始有。定係 幾樣因素啦，即係新嘅合約其實頭半年有啲已經反映咗啦嘛。咁有啲如果係2004年1月1号生效嗰啲，亦都會入帳啊嘛。咁當然我唔知邊啲係1月1号生效。 即係例如飄馬咁，係下季會出現噶嘛？ 咁就應該係下季先至。 再下一季即係先會。 唔係，主要就係即係正常英超咧，就下半年收入會高過上半年嘅。咁我睇翻佢即係對比佢啲財政報告，半年同全年都係下半年收入係會多啲嘅。咁變咗嗰樣嘢就會好得，同埋你諗下球隊使錢買人嗰啲係頭半年咁出現噶嘛？即係季前都出現㗎嘛，咁今年係嗰個情況係涉水㗎嘛，因為我哋買人少買人貴㗎嘛，係嘛，咁變咗下半年個就唔會受嗰個影響咯。咁你收入增加咗，成公司控制咗，即係你加咗人工就係咁多㗎啦，咁成年都咁多人工啦，咁你應該下半年個收即係個整體個財政收入會比上半年會好啲㗎啦。咁希望。會中啦，咁啊3000万， 最尾阿仙奴希望長穩長有， 長穩長有， 3000万未一股票，1.5个新迪卡蘇拿， 其實3000万， 你唔好成日濫用我用讚堅信呢個單位啫，你唔好呃所有球員做一個單位，讚堅信係一個好特別嘅人嚟啊 ，OK？ 單位好特別嘅貨幣單位， 係你唔好將所有球員套用喺呢一個貨幣單位嘅換算上，你唔該。 如果有啲，喂，仲冇時間㗎？ 仲有啲嘢 講埋啦， 仲有時間咁啊，講埋少少啦，咁啊，大家都 我就冇咩心機做節目，因為咸妹隔離食嘢好鬼香。 我見到你啦， 咁係咪完啦？ 咁你係咪想完咧？ 咁你咪想完先？ 唔係，咁你有咩嘢講？你繼續。 即係一有女士俾人吸引咗啦。 唔係， 呢個主持真係 你定力真係差 啊，小朋友！唉，你唔好成日自己喺屋企做宅男先得啦，出去世界見多啲女仔先啦。 咁好啦，咁我哋做。 聽日爸爸 咁呢方面要靠的做嘛？ 咁大家想唔讲咪唔讲啦，冇问题嘅。 唔系讲， 唔系，我觉得既然都开咗， 梗系咁逼你先咁俾我讲 埋 啦， 不如讲埋落去啦。 系啊，咁其实最后屘就顺便想讲埋咧，就系嗰个 德勤嗰个 系啦，德勤嗰个即系 即系我哋上集一开始讲嗰个。 咁啊，其实呢个即系。德勤呢個即係所謂 Money League 啦，即係足球比聯賽咧，其實已經舉辦咗17年嘅啦，啊，今年第17年。咁第一年嗰時候咧，排第一名嗰個咧係曼聯嚟嘅。嚇？係啊，第一期 是因為商業價值高啊。 佢主要計一樣嘅啫。 商業價值又唔同。 佢主要計一樣啫，呢個 Money League 咧就係計佢個收入嘅啫。佢唔理你支出，唔理你最屘賺錢蝕錢，唔係你賺錢多蝕錢，佢淨睇你收入嘅啫，純以收入嚟排名。咁第一 次出現嗰時係1996-97年排第一名嘅就係曼聯啦。咁佢啊啱啱咧就過咗幾多啊？ 8萬-10萬，1億磅， 係啦，歐聯 一億磅， 即係總收益多 歐元 係啦。但而家咧，你攞得一億。歐元咧只可以排第頭30位嘅啫，咁即係話即係呢十幾年間咧嗰啲收入咧係即係倍增。咁我睇翻今年第一名啦，第一名同舊年一樣都係皇馬啦，嚇咁皇馬收入係518億啊，即係5億1800萬，咁即係話對比第一次嗰時已經翻咗5倍啦，嚇。咁啊，大家比較擔心嘅，唔係 sorry 嘅，關心啊阿仙奴啦。咁因為阿仙奴成日話自己想突破3億收入啊，咁300個mil啊，咁今年咧就突破唔到嘅。咁啊，今年其實總收入比2011-12咧，仲係少咗少少添。咁舊上年咧，阿仙奴排第6，今年排第8。 啊、留意啊！呢、這、一個唔係講緊聯賽積分榜， 講收入嘅，講收 全球球會收入。 我驚啲人飛嚟聽，啱啱排第六。 因為全球收入球會收入榜嚇，咁啊，點解阿仙奴會由第六變第八咧？主要有兩隊球隊走上嚟嘅啫。 啊，曼城， 曼城 收入 係啊，計收入計。 PSG 冇錯，係曼城同 PSG。啊、曼城 因為左手加右手啫嘛，所有錢都 係。因為 佢就計收入啫嘛，咁左手加右手實在多嘅。 咁曼城咧，上季咧佢排名係不知係啊，上年排第7嘅，今年曼城啊排第6。啊，最犀利嗰個咧就係 PSG 啦，上年咧見唔到排名啊，係 排第10。 舊年排第10 ，OK， 排第10係220。 即系2億2000萬， 今年 PSG 嘅收入咧系双倍，又系398， 即系3億9800萬， 咁多钱，咁犀利。 PSG 喎，啲咩嘢就 發夾喎， 係咯， 咪發夾， 係嘛？咁主要都系赞助啫， 俾啲嘢食充分咗， 系嘛？主要都系赞助咯，吓。咁啊，头两名就系皇马、巴塞， 你唔好挂住接近嗰边啲嘢食啦，你专心下我哋个节目好唔好啊？ 咁真系比较踢波嗰啲咧，就系即系拜仁啊、曼联嗰啲系400幾啦。咁啊，300零嗰啲就系阿仙奴、车路士啊。咁啊，曼城同PSG 就系啲金钱球队走咗出嚟啦。咁啊，讲少少啊，都好得人惊噶。譬如 PSG， 佢头先讲咧系398。秒啦，3億9800萬。咁佢淨係喺商業贊助收入咧，係2億5400萬，係比利物浦咧全年總收入咧仲要高。 商業嘅贊助係咪即係深口標誌啊、球場冠之類嘅？ 係啦，係嗰啲啦。 即係佢萬隻 PSC 淨係以佢依個商業贊助咧，都可以排到咧係頭10名噶啦。 嚇、啊！淨係以依啲啊，即係。據我哋所知係深口個 logo，PSG 即係就算佢冇球會收入，不得個講嘢咁講， 好似得阿聯酋 啊，算啦，呢啲都係左手交右手嘅球隊啫。 咁第二名嘅商業贊助最高咧就係拜仁啦，拜仁有55% 嘅收入都係商業贊助嘅，咁拜仁有237 million嚇，咁皇馬咧就211，咁阿仙奴咧就依個講係2012-13啦，就得72.8，咁即係同前面嗰啲嘅爭好遠，即係唔好同 PSG 比啦，你同譬如比同曼聯有180秒嚇，巴塞都有170幾秒，曼城170秒，即係阿仙奴喺商業贊助係繼續仲係即係嚴重地落後，咁亦都睇到就話，如果你喺依個排名想攞得高分咧，你商業贊助一定要高。 咁阿仙奴球會收入會唔會再向強國跪低咧？ 佢揾到對象家想跪低啦，因為嗰係揾錢方法嚟㗎嘛，係嘛、嗯？因為即係球隊收入得贊助費啦，球賽收入啦，球賽收入其實阿仙奴排得唔差嘅，係排第4名嘅。 咁貴嘅啦，佢門票。 門票收入兩樣啦，即係收價錢啦，同埋座位啊嘛。咁你球場都有過6萬人，咁你都唔算細、嗯、啊。因為相比起譬如拜仁咧，佢門票收入咧仲少過阿仙奴啊。咁、啊、最多當然係即係把一隊啦，127秒。咁、啊、第三個收入就係即係電視轉播啦。電視轉播之前都講過，皇馬、巴塞即係全國嘅電視轉播費都俾佢兩個分攤曬咁滯啦。咁所以佢係遠遠大幅度咧，即係拋離其他對手。咁阿仙奴咧就喺收入嗰度咧，即係轉播費咧，大概係排第9名啦。啱啱過咗係啦， 03 million 啦，即係1.3亿，0.38万啦。咁皇馬咧係1.8亿800万。 哇，爭好遠！ 係啊，爭好遠。但係咧，你好奇怪就一樣就話，祖雲達斯咧竟然淨係喺電視轉播費咧係排第三名，有1.6亿600万。咁 AC 米蘭排第四名，1.4亿100万。咁即係變 嚟嗰個轉播費收入係比例係高啲咯。 比例高啲，同埋即係主要係某兩幾隊球隊即係壟斷 攤分咗係咯， 係啊，即係等於即係 好似 西甲 咁樣分成績嚟分個嗰嚿錢咯。 咁就即係英超就分得公平啲， 全部個個有份咯。 咁啊，頭先都有講過，就話即係大家可能都花邊新聞啦，睇完啲錢之外啦，咁你覺得全世界 Facebook like 球隊最多嗰個係邊隊啊？ 拜仁。 拜仁。有冇嗱， 通常呢啲都係要好例牌咁搭翻曼聯先。 曼聯啦、 通常係好例牌搭 翻好多球迷啊嘛。唔係以球迷基礎嚟講，就應該係曼聯或者拜仁嘅。 以球迷嘅認真度同唔認真度加埋啦，都係曼聯先嘅。 咁其實咧，依個係錯誤啊。其實最多咧，我覺得係以為勝利球迷最多咧就最多啦。咁邊個贏一杯杯多咪最多咯，係嘛？咁第一名咧就係巴塞，有5,240万。 5,240万。 第二名咧，啊，竟然系皇马，4,910万。啊， 咁引以自豪嘅曼联， 咁好奇怪，曼联第三名有3,900万。 我明白点解，我明白点解。根据狮子个逻辑，系因为大陆 block 咗 Facebook， 所以 上唔到去 like， 所以嗰几亿球迷 like 唔到。 但系好奇怪，我另一数据就系 Twitter 吓，咁美国啦，主要当 Twitter 美国啦。喂，曼联班主都系美国人啦，曼联只系得170万人 follow 佢啫，系咪？ 排第几啊？曼联 同埋都系嗰个啦，大陆 block。 如果以 Twitter 嚟讲，佢真係排第八九嘅咋，阿仙奴都有340万啊，阿仙奴都係一倍啊，但阿仙奴喺 Facebook 嘅球迷咧，亦都少過曼聯一倍到啦，曼聯有3,960万人，咁阿仙奴得1,900万人， 好似講2,200几啦， 啱 啱 呢個咧 數 字 係 講緊係2014年 嘅 數字。咁佢當然佢個計法亦都會啊，依、這個講 Twitter 啫。咁佢即係個計法可能唔一樣咯。因為譬如佢計 Twitter 咧，就係計一單一個即係語言嘅。啊，即係譬如佢有官方網站有兩個有三個網即係語言嘅話，佢就係計最多語言講過咯。但係其實好得意嘅就話即係巴塞加埋皇馬啦，差唔多係1亿。人口啦，1亿个 like 啦， 系啊系啊， 但系佢个国家咧得4,700万人嘅啫，咁即系话 海外球迷， 非常之鼎盛啊，系嘛？ 咁 like 完一队波可以 like 第二队波嘅啫，咁 like 晒啲 page 所以我头先咪话咯，通常最多 like 嗰啲咩胜利球队最多咯，胜利得多啊嘛，咁咪梗多啲 like 啦，系嘛？ 拥有胜利。 咁啊，循例講下其他友隊啦。車路士啊，2,170万個 Facebook fans， 係 啦。 咁啊，330万個 Twitter， 咁同阿仙奴都叮噹碼頭差唔多。咁啊，利物浦咧就失色啲啦，1,4700万個 like， 咁啊，230万個 Twitter 嘅 follow。 咁啊，好奇怪，或者對球都估唔到佢咁多人中意嘅就係費倫巴治喎。系嘛？ 费伦， 因为 费 伦，呢个咪 费伦巴士啊，啱啊， 系嘛？竟然排到12名啦，都排队，啱啱喺曼城之后咋？ 啊，喺曼城之前啊！ 啊，费伦巴士喺曼城之前， 即系费伦巴士赢曼城啊！ 系啊，多咗100万个 like 噶喺 Facebook。 啊，唔系，费伦巴士系少啲，多过佢嗰个系加拉 塔沙雷。 加拉塔沙雷同费伦巴士都系两个土耳其球队喎。 即係呢兩隊球隊，即係土超亦都係一個勢力，大家要留意。 土耳其多啲人上 Facebook 咁解？ 係啊。咁啊，希望有朝一日咧，我哋有啲強國球隊咧，可以上呢個 廣州恒大。 都難啊 ！block 咗 Facebook 點上啫？ 唔係，即係唔係計 Facebook， 係計嗰個即係德勤嗰個。 咁遲啲 係 咪會計微博啊？ 金錢足球聯賽。不過我諗都難，除非改個賽例就係使錢多咯。 係嘛？揾 Ben Wall 揾咪得咯，搞好搞啦。 阿監製突然間出現啦，監製。 監製終於。 監製，過嚟講句先。 監製今晚會支持你㗎。 你預測下利物浦點勝㗎嘛？ 梗系赢啦，戇鳩！ 根据上一次嘅信心嚟讲咧， 我一陣會落去補翻10蚊萬元嘅。 我都係買打和多算。 OK， 好 ，Peter 爸爸仲有冇嘢補充？ 冇啦。 哦，冇嘢補充，今集好悶嘅，點知冰冰終於完了。零爆點，好悶。 完啦，完 唔係，下一集我睇下。 下一集節目要停下先啦，應該都好似胃酸啊咁停下坐先。 我揾翻啲抽水點出嚟，今集冇咩點好，冇咩水好抽。 咪開始平淡啦，啲 係啊，開始 平淡。刺激，刺激。 不過通常都係啊，一二三月開始慢慢。 系阿仙奴開始平淡， 同球隊呢個成績有關係。 開始平淡啊！如果唔係好大鑊。係 啊， 即係我哋唔 即係唔可以再冠軍咁樣啦嘛，係咪？ 點啊？話咗唔抽啊，又抽。 問題係咧，唔係問題係今日太悶啦，大家只係揾到一個抽水點。 唔係因為我哋今集限制咗好多冇 in 足嘅內容。係。原本可以兜到好遠啊，但係冇啊。好啦，咁今集 兜就唔識講嘅嘢。 今集就完啦，咁應承咗大家嘅。长头草啊，嗰集呢 就系期票嚟嘅， 期票，暑假见啦， 系啦。 但系暑假我哋 Regis 先仲俾唔俾我哋做节目呢？ 应该唔俾噶啦，估 冇人知啊，我成日都话 OK。阿坟总可唔可以俾个表示你啊？我唔知仲见唔见在 Regis。咁啊，我哋已经俾东特权打咗镬噶啦。其实会唔会我哋节目得罪咗东特权？ 你唔好讲到你咁本事， 唔好讲自己咁叻啦，你 系 唔好自视过高 啊！唔好自视过高，我哋唔会，我哋 你出去， 我又好想抽翻嗰句添，搵唔到。 你得闲出去见多啲女仔先啦， 嚟要写得完未啊？ 写得完啦，烟足完啦，好啦， 好啦， 下集见啦，拜拜， 拜拜， 未见过咩风浪未见过啊？ 你真系 系嘛？ 冇错冇错， 跌到晕，顶得住， 系 升到爆， 系。 笑住受啊 ，OK 嘅 ，OK 冇问题冇问题，咁啊多谢咗 好多， 系啊系啊，唉八七一真系，真系你讲嘅就你问我， 系咁啊好啦，哎呀好嘢有嘢讲啦，唉好啦好啦， 真系又要俾我吹嘘下， 好 捞好多年好多个成年前啊做呢个节目你知啦，咁我唔讲得，点解要禁价噶嘛，系咪？如果唔禁价。出谷嘅夾夾夾夾都想過六過七，咁個 discount 咪好大囉。 上個禮拜幾人估啊？喂，咁咪撲街啊！個外貿數字睇死你都死得㗎啦，個外貿喂得我好想得 一個七毫幾上去一個九毫幾， 係啊， 唉吹漲嘅真係 神話，你神話自己都唔信，我係電力公司嚟嘅咩？ 佢係有發電嘅， 都啱。 哎呀，呢啲一升係一倍㗎啦，一跌一跌一半咯。 每一間上市公司集團。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